若望末世录第十七章，那七位拿着七个鱼的天使中，有一位前来向我说道：“你来，我要指给你看，那在多水之旁为王的大淫妇受的惩罚。世上的诸王都同他行过邪淫，地上的居民也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”于是天使叫我神魂超拔，提我到了旷野，我便看见了一个妇人坐在一只朱红色且满了亵渎名号的兽身上，她有七个头，十只脚。这妇人身穿紫红和朱红色的衣服，全身点缀着金子、宝石和珍珠，他手里拿着满城可赠之物和他银屋的金杯，他的额上写着一个含有奥秘的名字，伟大的巴比伦，淫乱和地上可赠之物的母亲。我又看见这妇人痛饮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，我一看见他遂大为惊奇。天使便对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惊奇？我要告诉你这妇人和驮着他而有七个头和十只脚的那兽的奥秘。你所看见的那兽先前在而今不在，可是他又要从深渊中上来，自趋于丧亡。地上的居民，凡他们的名字从创世之初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中的，看见那先前在而今不在将来又在的兽，都必要惊奇。”这里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名物去理解。七个头是指那妇人所坐的七座山，也是指七位君王，五位已经倒了，一位仍在，另一位还没有来到。当他来到时，必要存留片刻。至于那先前在而今不在的兽，是第八位，也属于那七位中之一，他要趋于丧亡。你所看见的那十只脚是指十个君王，他们还没有领受王位，但必要同那兽一起得到权柄。他们当国王只一个时辰。他们的意见都一致，就是把自己的能力和权柄都交给那兽。他们要同羔羊交战，羔羊却要战胜他们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同他在一起的蒙召、备选和忠信的人也必要获胜。天使又对我说：“你看见那淫妇所统治的水，是指诸民族、群众、邦国和异语人民。你看见的那十只脚和那兽，必要憎恨那淫妇，使她成为孤独凄凉、赤身裸体的，并吞食她的肉，且用火焚烧她，因为天主使他们的心中有这个意念，叫他们实行天主的计划，就是叫他们一心把他们的王权交给那兽，直到天主的话完全应验为止。你所看见的那妇人，是指那座对地上的诸王握有王权的大城。”